仲唔切啲嘢 ？Sorry， 等一等添啊！有冇人？咦，爆声喎、啊，拆声系咪？而家冇事啦。我仲未 copy 得切个 link， 你 copy 咗，但系个 live chat 就哇，今日好少人啫、啊，因为迟开咗系咪？所以少人。scroll 唔到呢版嘢，哎好麻烦。头先开波咧，我就见到有人咧就被 high 咗，唔知点解咁快嘅。我喇叭都未开，你又唔记得点开喇叭添？安咗喎，死啦！佢松咗，等等先啊！喂，冇翻嚟咁短时间，啲喇叭冇埋声喂。冇咗灯呢个光源。OK。花大曬，哇 ！feedback， 而家有啦，應該。 Zero Yun 一 Ultraman 数九十六 ，Hello， 小优翻嚟继续吹，是同 Hello Red Eye 吹，美女美女都有第三位 ，Onizuka 六十四 ，Hello， 哇，今日好少人啊，呢度少得好离谱啊，真系。 J J， 喂 ，Hello J J Lens， 翻来啦，好唔好玩啊 ？Fox Mark。探长好 ，Hello， 冯红探长好，大家好。我而家系青衣戏棚睇紧直播。 哦，头先我啱啱搭的士就经过青衣，即系青衣站落噶嘛。咁啊，记得青衣戏棚咧，以前啊天后丹咧，我以前学洪拳嘅时候咧，即系嗰所谓出师咧，整整支麦先啊，就系话咧，成班人喺度舞狮咧，就喺嗰度采青啊，即系。去间庙度拜神啊，定唔知点啊？即系嗰类咁啊，好耐之前去过嘅，记得系 book 咗架船去青衣嘅，应该系即系明明嗰阵时已经有桥噶啦嘛，硬系唔知点解要好鬼传统咁样嘅要。OK， 而家你有冇卅个啦？睇下先。哦，四十个，等一阵先啦。我、哦、今日谂住咧，指意你哋嗰、那个chat room 嗰度答你啲问题嘅，但系点知又冇乜人留言，咁啊可能都冇乜特别啦。因为而家啲资讯好爆棚啊嘛，就算我喺泰国嘅时候喺泳池嗰度摊田紧，都系睇紧啊涂谨申议员。开个会嘅，咁啊，而家冇咩嗰种感觉咧，翻到嚟好似香港发生咗好多事咁啊，因为一路都冇停过喺度睇住 Facebook 啊 ，subscribe 咗嗰啲新闻嗰啲嘢咯，咁所以，唉，都系带住啲唔开心去旅行啦。 Soso, hello. 是不是太夜呢？ 11 点几可能很多人都以为没 live 的了，不过不要紧，少人就少人咯。反正我惯了早睡了，这排我都要早点睡觉了。喂，那首先讲一下时事先啦，时事就是真的很不开心啦。咁即係例如嗰个而家逃犯条例，即係嗰班咁嘅建制派，即係好遗憾啊！即係有个朋友係其中一个建制狗呢，就仲學人哋举牌添。实际上呢，当我睇到呢个举牌出立法会，即係去逃犯新主席嗰张牌嘅真身究竟写住乜，我已经唔知啦。因为呢，我开亲 Facebook 见到嗰张牌都 key 咗啲唔同嘅字嘅。咁我都唔知边张边个边幅图才是真的，问讲俾我听呢，即是遗憾啦，那个朋友嚟噶嘛，本来。咁另外讲下喺嗰边睇啲咩电视呢，咁就系都系睇头去嗰几日咧，全日都系太皇太皇太皇太皇登基登基登基，游行游行游行游行，同埋喺嗰个王府嗰度，即系个皇宫嗰度。接待啲亲友祝福啊咁样嗰啲呢都几好笑啊睇到。哦，原来就係写这个不是议会，明白。咁梗係唔係议会啦，全部都举手机器嚟嘅，大部分都。咩事？哦，冇事。复眼睛，原来就系这个不是议会，因为我见到啲人都几 creative 噶，譬如有个人 key 咗个字就系、是、B B 个父亲就系涂谨申咁样，咁我梗系知道假噶啦，但系搞到呢边系真，原来这不是议会。即系其实佢入去嗰刻已经唔系议会噶啦，即系因为佢系一个持份者，即系令到个议会唔系议会咧，就真系佢自己走出嚟，走出嚟自首咯。其实系我觉得有少少。Hugland，Hugland， 喂 ，Hello，Hugland，Hugland， 嗨，美女美女，老探好，你都几中意着呢件黑白间条衫哦？ 哦，你系咪曲线啫？话我冇乜衫换啊？其实我两一句着一次到啫，可能唔冇添啊。我记得神野猫上嚟 live 嘅时候着过咯。你唔识留等等先，等等啊！哎呀，我翻到嚟咧，成地都系猫砂。娜娜，喂，咁咧仲有边位啊？系啊，咁啊，讲下咩先好咧？讲下旅游嘅过程啊！而家几多人啊？而家都系只不过系够唔够50人咧？哦，都系47，都系唔够50，唔紧要啦。今晚而家反正晏咗成9个字先开始啊嘛，都有。喂，咁咧 ，Dish 我谂瞓咗觉啦，应该。咁啊，喂，冇啊，其实唔知道有冇好多人即系而家好似唔系好兴去芭提雅，有咩声喂？咁多人惊嘅，嗱嗱。咁咧，芭提雅咧，即系听讲旧时细细个咧，已经听好多大人去芭提雅噶啦。咁但系去亲芭提雅咧，都咸湿湿、古惑惑咁样讲关于芭提雅嘅经验啦。咁包括咧，又睇真人表演啦，又睇人妖 show 啦，同埋去嗰条步行街嗰度，唔知去做乜饮啤酒啦咁样。咁啊，今次咧，我都有去过晒啲地方嘅，但我就冇落车步行，就架车经过。咁日头咧就去沙滩啊，或者去啲 shopping mall 啊，即系因为有路有暖咧，咁今次就有路但系冇暖，即系最暖就系啊监制噶啦咁样。 咁咧就周围行啦，即系行下啲 shopping mall 啊，食下饭啊咁样。哇，咁真系不得不赞咧，就系、是、泰国啲 shopping mall 咧，真系你喺度消费即系消耗一日时间都即系唔系话好闷，十分即系点讲咧？即系人哋系好有心思，同埋好干净，同埋啲嘢系即系令到你喺度使钱咧，你系觉得好值得嘅，值回票价嘅。咁但系反观翻香港啲摩咧，真系完全系冇灵魂嘅，即系佢做亲任何一样嘢咧，每个装修咧都系冇，即系除咗 K11 之外啊，咁都冇乜灵魂啦，即系冇乜主题啦，又兼夹啲楼底太矮啦，即系个装修又即系太过多淘宝货啊，觉得即系感觉上所谓淘宝货就系、是、即系个个墙都系用嗰啲物料啊。个 design 咧又唔敢去到好尽啦，即系好稳阵为主嘅。咁啊买啲嘢唔使讲啦，嚟去都系得嗰几间，即系珠宝店啊，甚至乎国际品牌啊，即系一啲咁多嗰啲即系本土或者一啲另类嘅品牌都冇嘅。即系香港个商业嘅竞争太大嘅关系咧，咁令到咧某啲牌子。即係總之咧，你買得先好入嚟，如果唔係交唔起租，交唔起租又唔會幫你走咁樣，咁啊交唔起租趕你走添啦。咁所以變咗咧，連一間即係似樣啲嘅商場都冇啊！即係以前太古廣場同埋有一城咧，即係當初嘅時候都幾有新意嘅。咁但係一轉咗手俾新加坡人，又係畏首畏尾啦。即係新加坡人啲創意就本身就唔係冇嘅，咁多種民族，但係個政府令到佢哋。即系咩都唔敢谂啊！即系惯咗，唔知点解新加坡人以前啦，成日听香港人讲两句嘢就觉得好好笑啊！因为香港人乜都够胆讲嘅，咁啊新加坡讲多句嘢都俾人拉噶嘛，即系惊啊！中国人好得意嘅，即系逢亲一啲一啲有权有势一个极权或者一个政府，即系系唔敢得罪嘅，即系所有嘢，因为即系有牢狱之苦噶嘛。即系香港又越嚟越新加坡化，咁啊难怪咧，即系只系即系独裁方面新加坡化，嗰啲住屋问题啊，或者社会福利又唔见，又唔似得新加坡。咁所以即系香港讲嚟讲去咧，即系话即系好多人仲幻想咧，香港仲系四小龙之首，即系而家都唔使谂啦，真系。尤其是呢排香港。发生了很多事啦，急剧咁样虚弱啦，所谓虚弱就系、是、喺政治上啦、法律上啦，即系全部都系向住死亡嘅方向咁样迈进嘅。即系咁变咗，人哋嗰啲地方好过香港就梗噶啦。但系问题就系、是，譬如举泰国为例啊，我喺泰国即系每日都系大食懒咁样使钱食嘢，即系已经食嘢唔睇价钱嘅完全。即系亦都唔系话专登喺街边食嘢食平嘢噶啦，喺摩都平平地啦，咁啊餐厅亦都唔系好贵。喺泰国生活即系根本就唔使睇价钱嘅，咁所以，唉，点解唔去泰国生活咧？即系如果香港接到嘢做，泰国生活真系 work 噶、哦。 Kenrick Fong， 你好探长。 Hello Kenrick。 Kim Q Chan， 此间犯三。Kim Q Chan， 抗议逃犯条例吗 ？Kim Q Chan， 揸人妖假波影相。是从太多人崇拜权力，渐渐无化。 冇错，即系低品味啊你 ，Kim Q Chan， 揸人妖假波啲只系大陆人先做嘅啫嘛，香港有人揸呢啲人妖假波咩？真系未见过。咁啊，同埋。同埋你又真係有啲脱节啦，即係上次先讲完监犯衫呢就并唔係还监嘅，即係都啊上次我可能又係着呢件啦，因为今日最后一日最后一件衫都落咗机都未换衫未冲凉。咁呢我上次先讲过呢 J-House Rock 嘅年代，即係1950几年嘅美国嘅电影嘅监犯衫係咁㗎嘛。咁香港监犯衫呢就请你参考监狱风云啦。就是啲啡色嗰啲啦，即系快 B 成日着嗰件就系监犯衫啦。咁啊，冬天咧就一格仔褛咧，咁啊，阿花生台嗰个枪枪成日着嗰啲就系监狱风云嗰啲褛啦，即系嗰啲太空衣啊，太空褛啊叫做。 卷 Q Chan 另类名牌周六福、 嗯、 大力水手789，大家好，迟到咗、 啊、 美女美女，美国总统一句话，香港人在股市又唔见钱。卷 Q Chan 探长系咪想探路移民泰国噶？凤凰，新加坡是先进地区嘅二数，世界唯一一个行威权兼夹冇创意嘅地区而唔靠天然资格而富裕嘅国家。 啊，即系无疑嘅管理又非常好嘅新加坡，即系管理啲唔同嘅种族啦，即系你唔系铁腕就好难管到嘅。老实讲，咁啊，中国人又好易管嘅，相对即系中国人就中意崇拜权威嘅。咁另外。就是他们的软件都挺劲的，即是李光耀事实上是挺劲的。因为没有天然资源底下可以有这样的收入呢，有这样的增值能力呢，即是一定行科技啦，或者行管理啦。咁所以好多时我以前打工的年代呢，好多管理层呢都来自新加坡的。即是斋讲的，讲到飞起的把口，但是呢叫他做呢，他一啲嘢都做不到的。咁呢个已经系一个增值能力嘅，因为有啲人觉得IQ 高嘅人咧就斋讲唔使做嘅，咁咧就专系点啲比较蠢啲嘅人做嘅咁样。咁其实新加坡咧奉行紧呢种精英主义嘅，我认为系。 大力水手789，美国监犯三好似系荧光橙的。 系啊，冇错啊，所以咧仲系话还监三系似监犯三嗰啲人咧都活喺旧世界嗰度噶啦。咁唔奇嘅，有几多人走去探个监啫，系咪先？同埋都唔注意囚犯㗎啦，一般人都。咁所以噏下就係咁。即係好多时香港人就係、是、所有嘢都係噏咗嗰样，就个印象好旧，将个印象噏咗出嚟。咁但係呢又唔 update 下，咁又讲笑 ok 嘅。咁但係即係个世界不停咁变緊㗎啦。举个例，我最近呢仲听到一啲細路仔，即係十几岁嘅啫。佢覺得泰國好落後啦，覺得泰國成佛佛啦，成日都即係嗱，譬如一啲好 old school 嘅泰國娶老婆嗰扎，住喺屯門嗰扎，嬰兒潮嘅第二代咧，即係香港嬰兒潮嘅第二代咧，即係大概係七幾年，適婚年齡嗰班咧，即係佢感覺上泰國咧係好落後，同埋滿天神佛，或者周街啲人妖假波咁樣，即係我唔怪佢嘅，因為。佢嗰個舊世界嘅泰國就係、是、的確係咁樣嘅。喂，但係今時今日嘅泰國咧，即係講正面一方面咧，佢就包容咯。即係佢好舊嘅嘢嘅傳統依然存在，但係咧，佢先進嘅嘢咧，同埋佢嘅美學嘅一面咧，即係好多人去唔想接受啊。泰國係叻過香港，即係覺得香港人成日有咁心態咧，就成日覺得人哋渣咧係開心嘅。即係尤其是成日話自己以前咩四小龍，香港又領即係又四小龍之首啊，又東方之珠啊，即係一般嘅香港人都好鍾意自己話自己一啲美譽啊，即係明明嗰樣嘢呢，即係你大話夾好彩又好，即係你自己打飛機又好，又話獅子山精神，又話香港人勤奮，又話營商環境好咁樣，喂呢全部都係負面嚟㗎喎，大佬。即係我寧願呢，我好似歐洲人咁懶，但係呢有一個好嘅生活，咁人哋都系咁样可以有咁嘅增值能力，咁但唔知香港人上一代咧，成日都幻想咧自己好勤力啊，例如又话人哋即系总之全世界香港人系最勤力嘅，咁呢个事实，咁但系咧同时系笑鸠人哋懒嘅，喂，咁但系人哋懒都能够咁嘅有咁嘅生活质素，有咁嘅水平，佢从来唔向呢个方向谂嘅，即系净系喺度耻笑人懒，跟住自己好开心啦，哇！几有道德光环，因为香港人好勤力噶嘛，即系甚至乎我听阿老萧都系咁讲啊，曾经即系成日喺度耻笑人哋嗰啲鬼佬啊、泰国人啊，好懒。喂，人哋懒都有生活啊嘛，即系你啲人蠢到咧，勤力到冇晒生活嘅，即系你做好多嘢嘅，但系楼都买唔到嘅，租都租唔起嘅。喂，咁你又精得去边咧？请问又啊，嗰位Kun Q Chan。陈冠桥啊，好似好新好生面口喎、哦，打个招呼先啦，即系又继续。同埋头先一位 Kenrick 峰咧，都好耐唔系，直头未见过你个名添啊。咁啊，不如你自己介绍下你点样入嚟九吹廿四嘅咧？究竟系古代遗产啦、啊，又话系撞咗入嚟啊，又话听鬼故掹到过嚟啊，又话 听花生台啊，听 Gary Kwan 啊，因为嚟嚟去最主要咧都系呢几个 source， 会识得九吹廿四嘅啫。咁啊，即系最近听到极少数咧，就系无端端 YouTube 都撞到入嚟嘅。咁啊，真系恭喜你啦，嗰班。 Kindly， hi hi all， 探 长三轮车夫，大家如 J J Lens。我觉得泰国之就想赢晒香港，真心和凤凰李光耀是剑桥200年内法学院最高分毕业的人，在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很多极权地区都想学新加坡，但 rule number 一是领导人是不是天才先 Kindly 猫猫叫啊 Sherry Fu， Hi 探长好。 咦 ，Hello Sherry Fu 啊，又是新面孔，为什么今天这么多新面孔的呢？那当然旧那些面孔都要感激你又入嚟啦，但系咧，目测嚟计咧，旧面孔已经走咗好多噶啦，起码平时有留言嘅咧，冇咗三分一以上啊，我感觉上，即系自从上次去完澳洲之后咧，咁不停咁流失，咁啊睇个 figure 咧，亦都系流失紧啦，得翻80人，咁唔紧要嘅，即系九吹廿四讲到明日唔系节目嚟嘅，咁啊系纯粹系发泄下。啲心情嘅啫，只不过系，所以大家唔好咁高期望啊。 自由人 Jack Music M B 邓模式，我以前以为泰国人肤色和菲律宾差不多，直至睇到彭氏兄弟的无声火当中一个角色成个杨变嚟咁，从此改观。 杨咩嚟啊？杨彩嚟。哦，其实泰国好多种唔同人种嘅，因为泰国个地方都超非常之大嘅，同埋佢。南部北部啲人种直头人种都唔同啊，咁有啲黑到土人咁啊，梗有啦，因为有啲喺印尼上去嘅，有啲咧就喺马拉落嚟嘅，咁啊就所以佢因为长期嘅政治稳定咧，就所以吸引咗好多周边战乱国家嘅人去咗泰国就定居啊，咁泰国好多个府啊，好似50多个府啊，有冇人熟泰国啊？同埋呢度，请问有冇人系泰国嘅喺度泰国嘅住嘅香港人咧？咁样？我知道成日去泰国咧嘅人都有嘅，例如 JJ Lens 啦，成日都去泰国朝圣噶啦，听讲系嘛？因为泰国嗰啲 design 咧真系好鬼有品味嘅，即系我觉得最主要咧就系泰国人相对系比较自我啲啦，咁啊心中只有泰王咁样，可能有啲即系泰王以外嗰啲嘢咧，即系喺文化上咧佢哋相对系比较开放嘅，咁所以咧同埋尤其是有啲。放羊即是去咗外国读书，甚至乎连泰王本身呢都喺欧洲个读书嘅以前。咁所以佢哋能够接受到外间嘅事物呢係有历史个渊源嘅。甚至乎譬如我睇周润发嗰套King, Anna and the King 嗰套戏，你又知道呢嗰陣时泰王点解沟个英国老师即係教英文嘅。咁跟住就全面西化啦，即係每一个地方先进嘅过程呢都一定同鬼佬同英国人有关嘅，包括日本啦，日本英国美国都有啦咁样。咁所以所有地方嘅革命啊，政治改革啊，点会唔系外国势力啊？因为只要你啲陀地太过恶太过臭串太过极权嘅话，即係佢唔会愿意去付出一啲即是不愿意 share 自己的权力给人哋的嘛，是直至自己啊觉得外国嘢都好喎、或者有些革命分子靠外国来推翻个极权的，那都会发生的。但是推了清朝之后呢的中国呢先进成点呢，大家有目共睹啊，真的。即是你想儒家的毒害是多大呢，即是我认为啊。 Jack Music MB 邓模式、 sorry, 我以前要。 因为泰国有啲人鬼鬼地添啊啲样，咁啊直至到而家都经常欣赏嘅咧就系泰国嗰啲广告啦，即系泰国好得意嘅，即系嗱，譬如我头先话，连啲十几岁细路仔咧都有咁嘅感觉，佢嘅感觉啊完全系老豆老母得翻嚟噶啦，啲老豆老母即系去亲泰国咧就去跟团，又食嘢食到尽啦，又喺啲庙度拜四面佛啊，讲嚟讲去都系迪波拉啊咁嗰啲咧。咁啊，白龙王啊，白龙王死咗之后，仲有人唔知佢死咗啦。咁同埋香港人好多接触泰国咧，都系佛牌啊，或者怪谈啊咁样嗰啲咁嘅低端嘢咧。咁所以 泰国嘅高端嘢咧，其实佢哋可能都见到，但系唔愿意接受啊。即系我觉得香港人有个情意结咧，就系成日都系耻笑人哋嗰啲国家啲人懒啦、啊，成日都即系仲系觉得香港好先进啦、啊，咁样即系唔该大家仲系咁谂嘅话咧，即系麻烦你就唔好跟康泰，唔好跟星辰去泰国啦，就应该自由行搭下人哋嗰啲。火车即系嗰啲 BTS， 甚至乎去啲高端啲嘅清迈睇下人哋嗰啲好即系好鬼嗰啲 yuppie 啊，唔知系咪咁样讲咧？即系好多 yuppie 已经去咗泰国嗰度做啲 IT 业啊，或者甚至乎做 design 啊。即系你睇人哋呢一面咧，你又觉得香港真系好可悲嘅，真系即系人哋个生活使费又好低。但又得到應該有嘅生活享受，甚至乎醫療咧非常之先進。咁香港你諗下，去排街症用慘過打仗嘅，照個 CT scan 都要等成半年嘅。去睇牙醫咧，政府又唔資助嘅。就算資助，就算你睇私家牙醫咧，嗰啲器材咧都係好渣嘅。嗱呢個我就四五年前，有冇四五年前啊？三四年前啊？去过泰国咧就急症，因为只牙咧突然间爆咗，即系嗰啲补牙嗰啲位爆咗。哇！人哋嗰啲牙科医院咧就先进到爆炸噶，真系香港都真系非常落后啊呢方面。 Jack Music MB 邓模式， 咁啊成日都系读翻呢度嘅咧，真系唔好意思啦。哦，阿 Kenrick 就复我啦，多谢。 Kenrick 送我成日嚟听噶。 啊，咁奇嘅，好少读到一半唔读嘅、哦，咁啊人读啦，冇办法。十年前咪听你同阿苏讲见外星人，呢十年前都唔止十年啦，系嘛喂？阿苏师王咪唔止十年啦，十几年啦都。直至到睇啊，唔系，你只眼开始分离啦，两个视线，戴眼镜。最近听 Gary Kwan 无期撞翻我啊，喂，多谢你啊，我都估到系嗰几个 source 噶啦，但系估唔到你都有睇苏斯网啊。 Ray， Rip， 我有朋友都打算移居泰国，是游人，猫咪们点啊？向佢哋问好。仲宏讲开泰国人，我之前系睇咗张敬轩条你有冇问题条片先，起初唔知佢哋讲乜。之后先睇咗原装条片先识笑 ，Kelly 依家啲泰国人我见过有啲白到似日本会都有，点知一开声先至知系泰国人，红红泰国广告劲好睇 ，Lim Shwin 新加坡机场设计一流、 哦、，OK 新加坡系咪都系英国设计呢个机场？又系 Norman Foster 嗰间公司，多数都系。哇！谂世界嘅先进城市都攞咗一半嚟做嘅，真系，其实系唔系好事嚟嘅，我认为。咁啊，最可惜咧，本来两大龙头啦，除咗Norman Foster 嘅机场之后咧，仲有法国戴高乐机场咧，都设计得非常好嘅。点知冧咗，咁啊冧咗 design 嗰间公司，梗系冇晒生意啦。你唔好话俾我听，又系 Norman Foster 做啊，戴高乐机场有冇人知啊？咁啊，大家有 Google 或者有 Wikipedia 帮手查下啦。咁啊，大陸啲機場仲災難，即係我十年前去過上海咧，哇，又係好似香港嘅機場咁，但用啲顏色就好肉酸嘅。咁啊，當然今時今日上海嘅建築咧就真係首屈一指嘅，因為全部都唔係中國建築師嘅幾乎。咁啊，通常都係啲其實係一個設計師嘅樂園嚟嘅上海，因為咧佢啲環保條例啊、衛生條例啊，同埋光害啊，同埋。周边嘅传统啊，完全唔使理嘅。总之你有钱搞得掂个政府咧，就你起乜都得嘅。咁所以上海咧就似一个未来城市嘅，我觉得系比较最主要似未来城市咧，即系我唔系煲啊扁紧啊。未来城市咧就系 Blade Runner 咁啦，好潮湿啦，空气好差啦，出街要戴口罩啦，嗰种咯，即系个天明明啊，晚太阳都系蒙嘅。即系好似最新嘅《Blade Runner》有一场日头嘅戏咧，即系啱啱嘅男主角揾到 Harrison Ford 嗰场，即系就算日头都系灰蒙蒙嘅咁样，咁所以好鬼未来啊！加上啲大厦啲设计又非常之前卫啦，咁样。 泰国嘅广告啊，梗系劲好睇啦。咁啊，今次主要咧，即系介绍翻俾大家咧。咁啊啊，即系今次去呢个 trip 咧，阿监制咧就睇下胡伟聪咧，就介绍咗一个芭提雅有一个新嘅商场咧，就叫做 Terminal 21啊 ，Terminal 21。咁咧就成个主题咧就系一个 terminal 啦，即系飞机嘅。即系机场，同埋唔同国家嘅机场嗰啲 signage 咧，全部都系同机场一样嘅 design 度。咁咧，甚至乎咧，即系最 impressive 咧，就系佢唔知点样搬咗两架细少少嘅客机嘅，我谂系真飞机嘅退役嘅真飞机咧，嚟做佢个层次啊！即系喺个停车场出边，即系嗰啲 open area 嘅嗰度咧，就两架真嘅飞机咧，一架喺跑道。一架就飞到上廿零尺高空咁样，一个连环图咁样，都系用真飞机嚟做一个层次品。哇！真系你谂下香港地方唔系冇可能嘅，其实有啲地方做到嘅，譬如你喺个商场个顶都做到啦呢啲。但系问题就系又呢又嗰又惊呢惊路啊，又即系好多即系好多阻挠，同埋系冇唔实际嘅。譬如你嘥。200万嚟买架飞机嘅临汤嘅飞机返嚟，或者100万咁样，佢哋宁愿将100万呢就諗啲计仔呢睇风水啦，又或者嘥100万諗啲计仔呢就走去令到你好难入到去出唔到嚟嘅，即係好似葡京嗰个雀笼咁嘅，即係呢个表表姐呢就係the one 啦，不知所谓，即係你入咗去唔知点样出返嚟啦 ,iSquare 啦又係搭 lift 又唔知乱晒龙啊，又要等 lift 啊咁样，唉，好鬼，真系好老土啊！我觉得香港啲商场真不知所谓，可以话。咁当然我喺呢个 Terminal 21咧，真系赞不绝口啊！可以话，即系佢无论我头先讲咁有心思嘅层次品啦，仲有整一个金门桥啦，喺个商场里面啦，有披萨斜塔啦，又有埃菲尔铁塔啦，咁样，我觉得。即係佢連埋嗰個景點同埋嗰個成個商場嘅設計，咁你實會覺得好似深圳有個唔知咩世界之窗啊，即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即係世界之窗一睇就知佢哇好心理啦，即係咁老翻法，但係人哋咧嗰個整法配合翻成個商場嘅 design， 咁甚至乎佢嘅金門橋個橋面仲有啲車喺度嘅，即係一絲不苟嘅，即係整道具方面。咁啊，里面有间叫荷里活戏院咧，又唔知点解捞埋金像奖咁样，有啲金像奖个铜人咧两层楼咁高啊，咁样，即系所有呢啲，即系眼前一亮嘅 design。咁啊，不可不提咧，就系佢个厕所咧，我去咗其中一个厕所咧，个主题咧系一个面包工房嚟嘅，即系似英国利物浦一个世纪之前嘅嗰啲红砖墙嘅烧面包炉嘅地方啦。咁啊，非常工業啦，睇落去個咩事？我個電腦彈咗個 Flash Player Auto Update 嘅食肆啊！咁咧，跟住咧就入到去個廁所咧，哇，靚到咧又靚又乾淨，最令人感動咧就係有洗屎機，即係洗屎眼機啊！即係嗰個日本嗰啲坐落去，不單止成個屎塔係暖嘅，仲可以擠水出嚟嗰啲咧，喂，即係～在香港你怎会有这些咁嘅待遇啊，香港就算有啲最贵嘅地方消费啊，个厕所都冇嗰个厕所一半咁靓啊，我夠胆讲。即係无论个空间讲卫生。係最衰呢就不停咁有广播呢就叫人带走啲嘢，即係唔好留低啲嘢喺厕所啊，最外眼最即係最硬耳呢梗係普通话嗰个诀啦。因为一讲普通话啲声唔知我特别嗨㗎喎，即係嗰啲好尖嘅文革嗰啲聲咧就出嘅咯，可能要揾一個字正腔圓嘅大媽去讀嗰個 VO 先可以扮得到，即係先能夠令到佢聽到。 大力水手789，家陣你仲可以睇唔起人哋泰國，香港咁撲街。迟下睇怕要真系走佬泰国三轮车夫，泰国广告有创意又活泼，好好睇噶。大力水手789，香港商场真系扑街，厕所小兼夹难揾。Jack Music MB 邓无色居说香港大富豪时代 夜总会放了一架坦克。Owen Lee， 大家好，今时今日泰国超级劲啊 ！Kang Lee， 泰国啲厕所超干净。Dave Rip， 世界之窗。Leung Shuen， 大陆有人手洗屎眼机。 系唔系啩？人手洗屎眼机喺东莞啊？唔知啊。 大力水手789，嗰啲系蜚语。 哦，系啦，喂，阿苏苏 and Leung， 你讲大陆人手洗屎眼机咧，即系好彩咧，日本嗰出电影咧叫做罗马浴场，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咧？即系如果罗马浴场嗰个导演咧有翻个大陆嘅话咧，佢就唔系咁拍法啦，真系。唔知道一阵讨论下罗马浴场呢套戏啊，如果大家有睇嘅话，即系觉得都几好笑嘅。即系你去到泰国都有呢个感觉嘅，因为咧嗰度好多工人咧都好，即系我又唔敢话人哋系奴隶啊，即系你嗰种服务态度咧。即系的确，有啲奴隶嘅感觉嘅。即系我其实唔系好舒服嘅，有时见到佢哋太过殷勤嗰啲咧。但系不过，自从我上次大概2012年去拍怪谈出过嗰个泰国 trip 之后咧，咁我就听当地有个都唔系当地啊，即系就算怪谈都成日有份出现嗰个 band 咧，嗰个 band 系喺泰国住嘅，咁啊泰国好多 connection 嘅。咁佢就卖啲新闻片俾当地嘅新闻嘅，即係有突发新闻啊。咁因为佢有班人帮佢手呢，即係揸啲车周围去，有啲咩事呢就影低咗就卖新闻咁样啦。咁佢呢就负责就带我哋去搵景啦，同埋去玩嘅。咁呢佢同我哋讲呢，佢话最佢好憎他信嘅。佢话他信就正一扑街嚟嘅。即係自从他信上咗台呢，即係就骨都冇得揼啦，因为咧，他信令到咧当地好多泰国人有机会读大学，咁于是乎咧，你读大学嘅人又点会走去揼骨啫？即系点会投身呢个淫业啫？咁于是乎咧，佢令到咧，即系喺 Bangkok 里面嘅少女咧，已经唔会投身揼骨，即系冲凉呢个行业噶啦。咁咧，剩翻都系嗰啲咧喺乡下出嚟嗰啲村姑啊，先至会做呢行嘅，又唔识化妆，又哈哈实实咁样。咁所以一味喺度诅咒緊啊他信嘅。咁我觉得即係当时我觉得当笑话啫，屌。咁但係到今时今日呢，你比较返香港呢，其实今日嘅蓝丝呢闹嗰啲黄丝呢，譬如闹嗰啲人去喺立法会阻住晒呀，又或者闹嗰啲黄之锋嗰同学仔呀，嗰啲嗰蓝丝呢个出发点呢，其实同嗰个 band 系一模一样嘅。就係最衰呀你啲蓝丝呀，蓝丝即係嗰啲最衰你啲咁黄丝啦，就搞到呢立法会又好乱啦，又阻住搵食啦，又成日反对政府啦，又太多自由啦咁样。即係其实原来呢，其实每个地方都系有一啲既得利益者呢，所谓既得利益者呢就系大条道理呀，咪先佢成日要帮衬冲凉，以前好多靓女俾佢喺度换，即係喺度同啲靓女喺度即係开心，咁但係而家剩返啲村姑咁样，即係你直接影响到佢嘅利益呢，咁佢呢咪反他信囉。咁但係香港啲蓝丝就奇怪啦。其实香港嘅蓝丝有冇諗过呢，你今时今日做緊嘅嘢呢，即係例如反对逃，即係个逃犯条例啦，引渡逃犯条例啦。喂，你唔觉得你哋嗰啲蓝丝你自己係首当其冲舐嘢嘅咩？老实讲，即係我睇返嗰啲留言先精彩呀。即係例如就係話冇人叫你犯罪㗎，你犯罪先至驚㗎嘛。喂，咁但我调返转係为佢哋担心啊，老实讲。即係你諗下，成日会返大陆犯到罪，有机会返大陆犯罪嘅人，唔通係逃緊身咩？你係咪戇鳩㗎嗰啲人？即係唔通係啊毛孟靜會喺大陆犯法咩？唔通即係嗰啲人戇鳩到呢，即係将嚿石抌落自己嘅脚啊，包括我嘅朋友啊容海恩又係。即係佢哋成日都蛇仔餅種啊，要搞啲活動啊，請人食飯啊，即係幾多機會你代入啲被貪污啊，唔係即係代入貪污呢個網啊。即係今時今日你喺個特權嗰度，你又同呢個建制派友好啫，你唔知道你個建制派幾時揦嘢連累到你㗎嘛。但正正就係嗰班好高危嘅人士呢，就先至走去支持呢條引渡條例喎。 喂，边有人蠢到咁嘅啫？究竟即系边有人蠢到打定有石头剥自己脚嘅啫？即系人哋揾只脚揾只挡住你嘅脚趾，你都有去闹人嘅。真系有冇人咁蠢嘅？点解嗰啲人咁蠢呢？即系嗱，你一定会话你冇办法噶。佢啊听人哋，即系听下，即系听上面佢哋阿爷嘅说话，或者盲目咁样支持政府。喂，咁但系有冇人好似你咁蠢？你支持紧你嗰班人系整蛊翻自己嘅。即系我即系最可惜就系咧，我唔能够成功可以引到一啲蓝丝入嚟九吹廿四嘅，即系呢个好失败嘅。即系我自己引唔到口。因为曾经咧引嗰啲蓝丝入嚟咧，俾我屌走咗，即系我都系自己戇鸠嘅呢样。咁咧，即系如果大家有啲咁嘅亲戚朋友咧，不如用呢个方向谂下，你有乜咁蠢会支持呢条法案嘅啫？咁啊，自由党有啲醒目嘅人嘅，咁佢哋都知道濑嘢啦。譬如就算系刘銮雄呢啲咁鬼亲建制嘅，曾经因为佢系地产党噶嘛，咁所以。即系可惜我冇机会同阿容海恩倾偈啦，仲真系佢唔揾我都唔会揾佢，基本上咁啊，真系要教训下佢啊，真系要，即系唔好讲教训啦，即系点醒下佢啦。喂，有边个帮个共产党做嘢嘅人有好结果嘅，有好下场嘅？即系我老老实实，我真系未见过嘅，真系。 大力水手789，嗰啲系匪语，基于夜总会放坦克。冯宏讲开香港人要走佬，我细个睇新闻一直有单嘢令我好不安，就系、是、越南难民。当时仲读紧小学嘅我，唔知乜嘢系难民，见有好多港人取笑同排斥佢哋，我就有个感觉，觉得我哋香港人都会有咁嘅一日。Jack Music MB 邓无色 Jave Read 我睇个 Radio 22世纪蓝皮书单飞信俾港 Ultraman 数96。50元，所以啲继续吹 ，Dave Rip， 哈哈，坦克点开入去间铺？恒黄去特骨用多过600蚊，就当你去嫖妓。 系咯，几高危啊谂啊 ！Dave Rip 用微信支付捉人，你都咪话佢哋都几醒 ？Social 刘江华话俾利是唔算贪污， 睇下你俾边个啦。即系假如好高调嘅。谭文豪俾封利是，嗰、那个冇麒麟嗰、那个，即系仲影晒相咁样，又或者俾香意果，即系佢哋如果又做翻同一件事，即系举个例啊，求其交，即系呢啲咪就系算贪污咯。即系假如你要去抹黑对手嘅时候，即系选举嘅时候，即系我觉得而家咧今时今日咧，即系包括阿十一哥啊，即系入咗行政会嗰啲咁嘅契弟咧，即系你即系谂唔到有一日。佢哋都会揦嘢嘅咩？即系佢哋同大陆嘅关系咁密，即系我曾经亦都有个朋友，即系讲嚟讲去都系嗰个啊。大陆冇乜朋友，又系当日有啲官去撑佢嘅，哇！一齐做生意啦，冇死啊咁样。喂，个官揦啲嘢，你咪又跟住揦嘢咯。即系根本必然会发生噶嘛？呢啲边有人咁蠢嘅啫？咁啊，讲翻嗰个大富豪里面嘅坦克咧。其实我想那个坦克车不是李大那些坦克来的，是有六个碌那些运兵装甲车的顶的把枪的。因为曾经呢麦榄兄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麦榄兄弟呢，他们的拍卖的 item 里面呢都包括那架运兵装甲车的英军的，甚至乎警察部呢都有一架这些运兵的装甲车的。那呢我亦都亲眼就见过他在洛山道一个车房。即系落山道有两橛噶嘛，一橛就系、是、码头角道嗰边，一边就系、是、海心庙嗰边嘅。咁喺嗰边咧，以前咧有个军益大厦，系咪军益啊？即系拍 Transformer 嗰层大厦有个车房咧。嗰阵时我喺嗰度翻工嘅，因为曾经有个人借嗰个地方俾我开 studio 喺嗰度。咁咧就我见过长期咧都有唔同嘅嗰款坦克喺度维修嘅。咁我觉得喺大富豪有部咁嘅车亦都唔奇嘅，因为当我年轻嘅时候呢，我亦都做过摄影师呢，就係、是、帮大富豪拍一啲高卡车嘅实况嘅。大富豪里面嘅大道呢，即係可以整一个赛车场嘅。咁当然嗰啲高卡车呢，就唔係嗰啲入油嘅高卡啦，入电池嘅高卡啦。咁我唔知点解霎时间佢搬咗咁多部返嚟嘅当时。 咁啊，一时无两嘅。咁嗰阵时嘅香港人，咪就系最自豪啦，即系诶，好容易发到迹啦，同埋鱼翅朗口啦，所谓。咁啊，嗰阵时嘅大陆人咧，就俾佢点到透啦，就成日俾佢呼呼喝啦。尤其是喺大陆咧，就点鸠人，点鸠啲人做工人，即系开厂嗰个年纪咧，即系当时嗰啲香港商咧，即系。所做嘅行为嘅一切呢，就係、是、今日我哋香港人其中要受嘅一样嘢呢，就係、是、当佢哋俾你点完之后，你估佢哋冇情绪嘅咩？咁今日到佢哋威嘅时候，你香港人咪折堕囉。即係我觉得呢样係风水轮流转，兼夹呢个係共业嚟嘅。即係边即係当时边个冇笑过阿灿啦，係咪先？即係边个冇耻笑过大陆人蠢啦，即係社会精呀咁嗰啲呢，即係嗰啲咁嘅烂夹呢，亦都係真人真事。咁啊，甚至乎成日都觉得嗰啲人土头土脑啊，去消费嘅时候呼呼喝喝啊，快订快订快捻订，咁系咁叫人哋喝鸠人啊咁样。咁而家人哋咪一样咁喝翻你咯，可能啊。咁所以即系有咁耐风流，即系我讲紧系嗰啲有份上开厂嗰啲啫。一般人，我觉得你稍微有见识同埋有修养嘅咧，上到去消费都唔会好似嗰啲人咁嘅。咁但系只可惜。有时你冇咁做，但系都关你事啊！即系所以呢个就系共业之一咧，就系、是、你点解唔嘥你把口咧，同你啲朋友分享一下你有修养嗰边咧，即系你嘅睇法咧。即系如果你下咩都唔出声，睇住人哋错，你又啊陪埋一齐笑啊，又甚至乎鼓励佢啊，令到佢好自豪啊咁样。我觉得呢啲都系共业嚟噶，即系你可以话我唔识做人啦，即系丧失咗好多机会啦。因为你唔陪笑人，你都唔俾机会你噶嘛，香港系咪先？咁所以要有共业就要一齐受啦，冇办法噶啦。 Fairly 同的大陆做得生意嘅，边会冇踩中啊？ 就 系 咯， 你有冇贪污或者犯法唔到你定？你冇犯法，佢话有你就有。 系啊 ，Onizuka 64，容海恩老公在反中游行当日，在网上话见咁多人，就话港人开始醒来。 吓、啊，即系咩意思啊？我想知呢、這个逻辑就系见咁多人，香港开始醒来，系咪即系佢话，即系变相系咪佢都支持呢个反对引渡条例，定系支持引渡条例呢？即系如果你听你咁讲，佢在网上见佢咁多人，咩？佢见咁多人就香港人开始醒来，系咩意思啊？唔知你讲乜？咁如果佢真系咁谂嘅时候，即系话佢同容海恩根本系冇沟通噶啦，即系净系身体沟通，思想又唔沟通啦，系咪咁嘅意思啊？我都唔知啊，即系我冇睇过，唔够胆讲啦。咁同埋想讲下咧，就系、是、我见到一个帮港出声，有个有幅图呢，就有黄毓民，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呢？即係黄毓民呢就话话涂谨申话去帮即係下要啊睇下先，即係同美国佬交代呀，定係类似係咪咁讲呀？好似係。咁呢我见到留言呢，即係唔知係唔係因为有好多系苦主嘅关系咧，咁好多人都话对黄毓民非常失望。咁咧，我就觉得奇怪啦，你唔系呢张图先至觉得对黄毓民好失望系嘛？咁但系大家应该睇清楚咧，即系假若咧你对黄毓民失望咧，或者你见到黄毓民亲口咁讲，即系连涂谨申明明系做一样嘢，系即系你佢未必帮到大家嘅。但佢起碼佢都知道呢件事嘅重要性，佢都有一啲革命性嘅行動喺個議會度發難，唔係坐喺度任由宰割。咁但係黃毓民連咁樣都要走去鏟佢嘅，咁你未知道其實黃毓民好心地諗佢呢，佢就淨係唔抵得人哋攞彩呢樣，即係以佢嘅潮州人嘅性格呢，即係同埋以佢黃毓民嘅性格呢，咩四面樹敵八面威風呢，即系都 consistent 嘅，咁呢个善良嘅谂法啫，即系佢可能忍唔到人哋攞到光环咁样，咁一个唔好嘅谂法咧，阴谋论嘅谂法咧，就系、是、即系都系嗰句啦，冇证据嘅，佢系咪收咗人钱噶？即系专登喺度 拆大台啊，即系所谓大台就系、是、泛民嘅大台啊，定系泛民有亲咩，佢都要出句声先有钱收，或者先至唔会遭即系遭遇到不幸啊！即系你知共产党呢啲人质嘅，即系类似人质嘅，唔系外交啲嘅，类似要挟嘅玩法啊！即系你而家今日见到咁多嗰啲人似人。表面睇落又唔似马骝，但系佢谂啲嘢同马骝一样，或者衰过马骝嘅，即系马骝俾一招嘅就得噶啦嘛。即系嗰啲建制派，你俾少利益佢，或者嗰啲阿公阿婆，你俾只种佢，咁佢就可以老豆姓乜都唔知，祠堂都买得噶嘛。即系呢个类别咧，即系我归类成一个唔系智人啦，即系当系马骝忽忽星星嘅 friend 啦咁样。即系黄毓民冇理由蠢到咁系嘛，咁所以咧。咁唔会令到我觉得佢冇俾人收买咯，哇！即系好多个 negative 嚟形容咗黄毓民啊，即系唔会令我唔会觉得佢唔会俾人收买，好迂回啊！咩沙士啊 ？Michael Pack 沙士 ，Michael Pack 没有汗 ，Michael Pack 我对自己失望多一些，是从。芒果佬又姜蓉加持，紅底真信出場指日可待。 嗯，我都話㗎啦，即係我唔好俾我講得中啦，因為我通常估啲嘢呢頂籠係冇發生，但係都冇乜錯過嘅。咁即係唔知咩隔離嗰啲台呢，即係有我以前都做過幾個台啦，即係我唔係私怨啦，即係純粹係有啲呢讲出嚟好似好劲嗰啲咧，即系熟悉晒天文地理同埋熟悉晒政府架构嗰啲咧，成日 up 啲嘢出嚟都错嘅，即系错之后又唔认错嘅，之后又当冇嘢发生又继续讲嘅咁样。咁但系我就真系唔够胆，好似我哋咁样咧，讲啲大家听完好舒服嘅嘢，但系咧系冇根据嘅，同埋估错啦。总之就咁咧，我就觉得黄毓民真系会有一日咧，因为唔知用啲咩理由咧。是收到紫荆勋章指日可待，即是这个我觉得他是实至名归的，他不敢收另一件事啊，那我讲晒啦，即是不是。那另外呢，就我觉得现在政府的难处呢，就难到呢，我在四年前都讲过，我预言过呢，虽然现在还未实现啊，那我没有讲几时的，我觉得他一定会用这一着的啦，就是呢一定是用一个共产党的人来扮好人呢，嚟收復翻香港，你講即係用翻香港人嚟管理，佢要顯示俾你睇咧，係唔 work 嘅。所以咧，始終都係有一個係紅底嘅人咧嚟收復曬一啲香港人最弊翳嘅嘢。今次亦都一個好機會啊！即係希望我噏唔中啦，不過噏得中都唔係差嘅。即係我諗大家都會心服口服噶啦。即係你揾翻呢啲人，揾翻啲舊公務員，都係冇好結果嘅。佢又唔會俾你普選喎，咁有好多好迂腐嘅好好消極嘅香港人咧，就會認為屌，比如索性你揾個大陸人嚟管，冇咁嬲啦，屌揾翻呢啲人冇撚用嘅咁樣，即係好多好蠢嘅人都會咁諗噶嘛。咁大家咁樣諗，我都會覺得蠢嘅其實。咁大家係爭取普選啦，係咪？冇理由咩都係你話事噶嘛。咁啊，只係一啲個。心底是一个奴隶的人才会认为、哎、算了算了，你给个求其的人来我算了这样。因为如果不是这样落不到台的，你试想一下，他现在镬镬都企到那么硬，他随时被人扇一镬的，假如中央叫他这样做，一定要这样做的，很不 make sense 的。其实今次那个逃犯条例都很不 make sense 的，那有一个很大的机会呢，就令到他被人扇的嘛。因为佢系冇 reason 底下，夹硬讲大话，夹硬令到香港人好憎佢，憎到落贴地。但系突然间，哇！突然间放一粒糖俾你食，而嗰粒糖系边个派嘅咧？咁你又真系好自然咧，就会信咗嗰个人噶。即系你以为对付一啲奴才咧，即系就算一啲咧所谓话自己系皇师嘅，都其实好多奴才噶嘛。你见到即系佢点解即系话自己系皇师，但系咧？又義無反顧咁樣跟一啲錯嘅領袖，嗱，黃毓民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咁你咪知道其實香港人係相對比較易管嘅，你搞掂埋嗰班中即係偏即係中間嘅大多數咧，其實已經搞掂。 但問題佢連咁樣都唔做，究竟背後係有咩理由呢？咁樣大家可以用呢個角度去諗下，究竟點解咁易管都唔咁樣管呢？分裝當然係一個好大嘅關鍵啦。咁咧，泰國咧就買咗呢隻豬皮咧啱我食嘅，因為咧冇吸。係啊，上次阿 May 咧 ，May 咧唔係 May Lamb 咧都有買過俾我嘅。咁呢有笑啊！咁大包咧輕到咧有幾多 gram 啊？成包嘢都係得百五個 gram 啊！14个gram 啊，个重量系食空气咁啊，好似咁有盐啦，有蛋白质啦，有油啦咁样咯，咁所以呢啲好系好健康嘅嘢食嘅。 Onizuka 64生果报报道容海恩老公网上发放感受、啊、Michael Pack 沙士汽水 Michael Pack 有689载黄生很难得勋章 Salim 话早晨探长 喂 Hello 我每星期都听你狗吹啊 喂 Thank you 啊喂咁呢就我想知道呢位 Michael Pack 呢我唔知道你无端端讲沙士系咩意思咁所以我答唔到你爹囉。咁沙士汽水咁即係點又唔知你講咩。咁呢芒果佬有姜蓉加持佢哋真係 friend 咗咩其實我又真係跟唔到呢單嘢。咁呢你話689喺度嘅黃生好難得勳章。其實個勳章唔係689俾佢㗎嘛。咁同埋佢攞得勳章嘅理由就係、是民建联加埋工联会嘥咗过百亿啦，喺呢几十年里面，即系回归之后，佢都唔能够成功啊！喺立法会攞到一半嘅议席啊，即系建制派。但系黄毓民嘥咗十年时间都唔使啊，就将进步民主派拆散到十年之内冇咗20几万嘅选票，即系呢个系早排有出咗一个 figure 出嚟啊，即系唔系我求其讲啊。喂，20几万选票啊，攞咗。你想想他金紫荆都有一攞啦是不是即是如果论功行赏的话。同埋听讲我都是听朋友讲啦。他好像不他啲即是他有很多类似啊杜汶泽啊同埋那个 Barry 啊即是那个低俗那以前低俗那个 Barry 那些死忠呢即是都仲是崇拜紧他的嘛。咁究竟嗰啲人係點諗嘅呢有冇人聽緊 Barry 嗰啲台呢可以知道啊究竟佢諗緊乜嘅呢佢係咪真係仲係覺得啊黃毓民仲係講嘢好撚有道理啊咁樣嘅呢真係唔知啊真係想知啊。即係逢真仲係崇拜緊黃毓民嗰啲人呢我覺得本身個人就存在好大問題嘅。即係你嘅 judgment 有問題。我反而唔会怪但明知系咁都仲崇拜佢嗰啲呢一定要排斥囉我认为系。所以呢就算有庄端仪呢我都唔会睇杜汶泽㗎啦已经。我就 unsubscribe 咗又要。 是从睇来寿司达好快追上芒果佬红底现身 ,Michael Pack。被害港女苦主走来向条例说不条例即时被括行行青衣戏棚劲多嘢食有好多都应该难你哋生动人、啊、不过今晚最后一日了、哎、Michael Pack You hold Watson drink I thought 沙士 gave you 所以空气是要钱的当你开薯片时你就知 道哇怎么死了转数慢了那么多、啊、今天我剛才讀了五個人的東西有三個人我都不明白例如壽司達是做什麼的我都不能知道做什麼的聽就聽過即是影響力對我來說 我都不知道是誰所以我真的不太知道你說什麼、還有被害港女苦主走出來向條例說不條例即時被 KO 我又不知道你說什麼 你知唔知啊，监仔？被害港女苦主走出嚟向条例说不， 咩嚟 噶？我唔知佢讲乜啊，真系。啊，请你说明啦。 佢系咪想讲嗰个送终嗰个女 仔？嗰个婶。 阿婶。 即系戴晒口罩嗰、那个。 唔系，系咪讲紧送终条例啊？即系话嗰个喺台湾撕两命。 哦， 知道系咪想 讲 呢啲？ 哦，即系嗰个死者都出嚟说不，向条例说不。 家属啊，唔系个死者。 啊，系啊，死者问米咩？系咯。咁说不，即系都反对系咪意思？同埋咧，又要警告大家咧，即系帮帮忙。我亦都要重新讲一次重复，就系话咧九七廿四咧，就当然好欢迎你哋咁样 check check 啦。咁但系好可惜咧，个科技上面咧就未能够咧，即系好似喺电影咁话，我见到你哋咁样同我讲嘅，同一时间睇到嘅。咁我讲完之后嚟到你哋又 delay 咗啦，咁你再要复咧又 delay 咗咯。咁我啲话题咧就不停咁样转啦，即系个 flow，有个 flow 咁样顺藤摸瓜路摸落去唔同嘅。嘅话题嘅时候咧，咁我先至才见到你个留言咧。咁你冇头冇尾咧，我真系的确唔知道你讲乜嘅。例如哦，沙士汽水咁样，咁即系点咧，大佬？咁啊，例如嗱，譬如阿康康就非常之识游戏规则啦，非常之有默契啦。佢话青衣戏棚好多嘢食，咁我咪即刻知道青衣戏棚，咁咪可以搭到钉咯。咁但系其他嗰啲朋友，我谂要少时间适应啦。即系我好想直接即刻好快反应 response 到，咁但系真系做唔到咯。因为你冇头冇尾，我真系唔知道你讲紧乜，所以咧就请你哋体谅。咁啊，同埋阿 Davey 咧，我都唔知道你讲乜。所以空气要钱嘅，咁你讲紧啲咩咧？即系就系话嗰啲包嘢嘅空气啊，唔知道啊，真系 sorry。 沙林王系我 Hutland 玉面够官能刺激啱吗 ？Hutland 受斯达玉文明同之一。沙林王系王明艺很黄，真系好王明艺 style。Hutland 阿布欢好睇。 大家都王明艺竟然出咗名啊！你知唔知王明艺啊？监制。但系今次佢唔喺度，但系大家都纪念佢啊！即系个人唔喺度，精神都喺度啊！真系劲啊！咁啊，仇斯达系中文嘅玲珑之一，我真系完全 follow 唔到啦，所以真系答唔到爹啊！因为好乱噶，嗰啲唔知咩斯达嗰啲咧，屌改埋名都閪个人噶，真系。Hutland 话有阿布欢，即系睇阿布欢嗰套叫做罗马浴场，得你睇过咁啊，无谓讲啦。 你间时都讲过就 算。呢度好多人唔睇嗰啲噶啦，以前城寨嗰啲人走晒噶啦。 Friendly 应该系如果受害苦主出嚟说不，条例可能即时被 call。 咁而家被 KO 咗咩？佢家人说不啫嘛。 有说过咩？ 啊？ 佢家人 梗 系冇出声。 咩话？ 佢个家人都有出过声啊。 唔系咯，冇啊。佢系咪想幻想啊？ 个家人系希望咩个？希望引导佢。 呢个 Michael Pack 系咪留一个如果咧？唔知道啊，即系总之系黄明毅啲 feel 啦，啲 friend 咧。喂，咁咧，讲到边度啊？黄明毅啊？啊，其实头先我之前讲啊，黄天文之前讲嘅咩啦，唔记得咗添。啊，嗰、那个灯饰终于都冇电啦，劲啊！嗰、那个闪闪灯咧用咗五日，一嚿电影，即系嚿电原来真系可以用得晒嘅。我插翻睇下插唔插到先 ，sorry 啊。我觉得个电池呢 就好似一啲垂危嘅病人咁咧，或者一啲听人讲啲宠物都系咁嘅，即系等个主人翻到嚟，即系见到最后一面先至死嘅。咁咧，我就系试下嗰嚿尿袋咧，薄着嗰个圣诞灯饰咧，可以用到，即系 USB 电嘅，可以用到几日咧。咁我去咗五日咧，咁我走嗰阵时嗰日插咗，我翻到嚟都仲着，但系点知啱啱唔着啦。可能我去完泰国咧，即系叹咗几日世界咧，又坐泳池饮咖啡，又唔使做嘢，个转数真系的确慢咗，都唔定。 Huge Land， 罗马浴场有两集都好睇。Thank you， 我都有谂过个受害苦主系咪被政府收买咗 ？Gave， 你食包嘢咁大，但咁轻，有大半系空气嘛？ 哦 ，OK， 明白。见到猫咩？啊系、我打啲灯，即系睇到只猫先。猫头都系其中一个主角嚟啊！有个影好似好啲喎，有型啲。咦，佢有精神。洗面啊 ，Nana， 你睇，好啊 ，Nana， 照住佢又唔介意啊 ，OK 啦。 Thankfully， 我见到猫猫啦 ，Rip Rip， 罗马浴场我都有睇， 主角成日都以为果，啲现代科技背后有一班奴隶操作着， 其实有合情理嘅。因为古代人嚟啊嘛，咁头先有人话，大陆有洗摄像机咧，咪就系同一条桥啫，我觉得都几好笑。喂，咁咧同埋，跟住泰国咧，我发觉我其中一间餐厅咧，我都有 post 喺 Facebook page 嘅，嗰间咧就系 The Glass House， 唔知有冇人去过咧呢度。其实嗰啲陈设。同埋即係成個氣氛都超正，即係以我見到佢嗰個設計呢，同埋嗰個建築物呢，都唔係話啲好貴嘅嘢嚟嘅，但係呢佢又好識得揀一啲物料啦，同埋嗰個 theme 係好好嘅，佢就搵咗一啲維多利亞時代嗰種 style 嘅一啲溫室，即係種花嘅溫室，嗰間叫 Glass House 啦，就做一個主題囉。咁呢至於佢嗰個招牌呢，用一啲灯胆砌个字出嚟，佢唔系好似香港嗰啲区议会嗰啲勾砌一啲字出嚟，佢系有啲金属，即系用一啲金属嘅即系烧焊咧，系整一个即系整个成个方，即系成个 typography， the light 唔系 the light 咩 light house 嘛 ，the glass house 咁样出咗嚟，咁啲灯胆咧砌成啲光，即系总之。是好 classic， 好靚啦。咁同埋个 reception 个顶有晒啲禾草啊，同埋个招牌有啲好蘭藤啊，咁样即係好似古堡咁围住嗰个 glass house 嗰个招牌啊。即係我影咗相出嚟就係咁样，即係眼见都係差唔多咁靚嘅。咁呢佢个版图呢就係、一个建筑物，咁就放射出去沙滩度啦，同埋个 area 我諗嗰度过万尺嘅。咁呢就全部啲台呢都几乎係露天嘅。咁至于喺个建筑物外面嗰啲石屎地，即係佢唔係石屎地，係水磨石地嘅个 area 呢，好水磨石大家知係乜啦，即係类似以前嘅公共泳池旁边有啲白色嘅石嘅，即係好滑好光鲜嘅白色石啦。咁佢有个 area 呢就全部都係嗰啲台啦。咁佢食嘢嘅地方呢，飲嘢嘅地方呢，就唔係一張凳咁簡單嘅。即係我講嗰隻嗰個 area 嗰隻台凳呢，就係瞓喺度食嘢，瞓喺度飲嘢嘅。即係成個攤屍咁攤喺度，即係俾你 hea 嘅。嘩，真係非常舒服啦。咁最得意嘅地方呢，就係、是、芭提雅好似唔係好興冷氣嘅餐廳嘅。即係泰國咁鬼熱，但係你又冇冷氣喎。但係佢又坐得耐又唔係好熱㗎喎。即係有啲生風啦，同埋 冇咩人，即系越系少人开冷气咧，咁即系附近嘅环境嘅越低温噶嘛，即系唔会话俾冷气供啲热气出嚟。咁同埋咧个沙滩咧就去到好出都仲有啲台啊，即系一啲长台啦，同埋啲 sofa 啦咁样，即系香港冇可能发生嘅嘢咧，佢度都会发生嘅。咁啊，全部都系掹晒灯胆做照明啦。咁唔系黑麻麻嘅，佢啲灯胆好密下嘅。咁同埋最难得咧，就系佢哋真有品味嘅。即系你香港一啲贵嘅餐厅，同埋一啲平嘅餐厅，有个最基本嘅特色咧，就系贵嘅餐厅通常咧，所有都系用 tungsten， 即系用啲钨丝胆黄色嘅灯去做一个照明嘅。咁但系啲豪宅嘅餐厅咧，就用白色灯胆嘅，即系例如大家食啊，文辉墨鱼丸啊，上海面家啊，咁嗰啲银龙啊，咁嗰啲咪用啲白色光咯。咁佢哋泰国咧，即系啲人有品味啦，识叹啦，好舒服啦，就用好多好柔和嘅照明，同埋啲光线啲颜色都好夹嘅，就唔似香港咧啲人咁样色盲咁嘅，即系白色黑面胆同黄色黑面胆咪捞埋嚟用啊。咁啊，呢橛又白色，呢橛又黄色咁样，哇！真系不知所谓嘅。即系其实以我所知啊，白色同埋黄色嘅灯咧，无论 LED 悭电胆，个价钱系一样嘅。唔知点解佢哋九个俾你吃屎嘅，全部都系要 max 嚟用嘅，或者用白色胆嘅。咁你嗰个地方要嚟消费，要嚟舒服嘅，你有乜可能用白色胆？咁可能有啲人就话，因为白色胆令到你好讨厌嘅，咁你食完快啲走咁样。当然。澳牛啊，系用白光管嘅，真系。喂，但系点解香港人咁折堕咧？即系你去享受食物或者去医饱个肚，你唔拣间舒服啲嘅，点解一硬系要拣啲咁嘅白色灯咧？即系如果你唔帮衬呢啲白色光嘅餐厅咧，我谂佢知道咗个秘密之后，佢都会换黄色，咁啊大家开心啲，大家相对有品味啲啊嘛。咁香港人咩都唔理嘅，即系用钱都会即系。你系一个消费者，都竟然系俾人虐待，你都会觉得好过瘾嘅，即系澳牛嗰啲啦，唔知点解有人帮衬嘅，即系你游客帮衬又，即系譬如你喺台湾嚟嘅，喺大陆嚟嘅，你真系前世未俾人闹过噶嘛，咁你未会帮衬就觉得好过瘾咯，即系虐待嘅啫。喺香港，你一系又受老细气，一系受政府气，即系一系又喺街度要同人逼下逼下咁样。喂，你食下嘢都想叹下噶，但唔知点解都要系要帮衬啲白色灯嘅餐厅嘅，又唔系特别好食啫。我觉得呢样又系共业嚟嘅，即系大家唔介意，大家个个都唔介意嘅话咧，咁啊由佢继续喺度噶啦。咁你可以唔帮衬佢噶嘛，帮衬第二间噶嘛。咁仲有咧，即系我头先讲紧 The Glass House 好正啦，咁但系 Glass House 嗰啲伙计咧。即系成个芭提雅近沙滩一带咧，我都感觉上咧，都曾经受过大陆人嘅游论啊！即系因为我见到好多芭提雅嘅景点或者食嘢嘅地方咧，都一车车旅游车系大陆人。我发觉咧，最初头我去到嘅时候咧，嗰啲伙计咧，即系嗰啲侍应咧，全部都系好唔友善嘅。即系秒你都夠胆死嘅有啲，即系因为佢叫嗰啲嘢未嚟啦，同埋想叫佢俾对公筷啊，公家嘅叉啊咁样，咁叫多系两次啫，佢就行埋嚟都夠胆接你嘅，即系衰到咁样嘅。咁但系我觉得人之常情，当你成日受嗰啲大陆团嗰啲人咁嘅德性啊，所谓德性系台湾话嚟嘅咧，唔知。即系我系佢，我都唔耐烦啊！真系咁，但系当我哋即系以礼相待啦，即系虽然你即系我俾埋钱，你都要咁样接咯。咁我又好体谅佢，即系当你每日都系俾呢啲人游论嘅时候，即系除非你嗰度有 EQ 好高，可能做咗经理啦，系咪就唔使做最低下层前线伙计啦？咁我用一个包容嘅态度，包容多一两镬咧，佢知道我唔系大陆人咧，就笑翻啦。即系明明咧接你，以为自己戴住口罩咧，你听唔到佢接，但我真系见到佢接我噶嘛。咁最尾我讲一两个泰文，佢仲同你笑添，即系即刻热情翻，因为猛然知道啊，乜你原来唔系大陆人嚟噶咁样。你知啊，而家大陆人乔装香港人系好醒噶嘛，因为 调翻转香港人买嘅衫，全部都系淘宝去买落嚟。你喺铺贴买嘅衫又系淘宝买落嚟，即系你甚至乎有啲人订衫咁样，咁变咗香港人着衫同大陆人咧，你唔睇佢个手指尾嗰啲指甲咧，分辨唔到系大陆人定香港人嘅。咁所以泰国人点会识睇啫？咁所以咧，我觉得你唔想俾人歧视嘅话咧，作为香港人咧，你咪行多一步咯，即系你要做一啲大陆人专唔会做嘅嘢。咁你打动返嗰啲，即係虽然你好折堕，你嘅消费你都要嘥多啲精神走去讨好返佢咁样。但其实我觉得正正相反，你要宣传返呢香港人同大陆人係唔同嘅，的确係。即係我喺香港日日都做緊呢样嘢。譬如我去美心食嘢，麦当劳食嘢呢，我都尽量都将自己食完嗰个餐盘就拎返去嗰个回收站嗰度。因为似乎呢样嘢大陆人都仲未晓咁样做，甚至乎最令我可悲咧，就系好多香港人都唔咁样做嘅，即系觉得自己使咗钱，仲要做翻呢啲嘢。咁其实我唔系做呢啲嘢，想佢个阿姐冇嘢做，我只不过想另外一啲人搵紧位嘅人可以好快有个位坐，就唔使即系有位坐都食唔到嘢咁样啫。即系同埋呢个系一个习惯嚟嘅，我觉得即系往往保持个卫生同埋个使用咁。作为香港人有呢个责任㗎嘛，我认为啊。咁当然我咁样讲完你都唔会学我㗎啦。咁唔紧要啦，咁所以呢个就係一个死循环嚟嘅。即係人人都觉得哇老讽嘅咁样。即係你香港人有咩地位有咩价值啊，如果就係咁样。 Fanley, 我见到猫猫啦 ,Rip, 罗马浴场我都有睇。 原来已经冇人留言啦。咁呢就。亦都差唔多啦，今日104啦，我见啲都系留言 high 咗啊，司汤讲乜咧？啊，点解我真系摸唔到条路咧？究竟点解 YouTube 会 high 人哋嗰啲留言嘅？即系出唔到，睇唔到。 司同胡志伟今日突然咁勇猛闹林郑八婆， 我都冇睇到个直播，我就系见到啲人 call 咗，系咪真系咁样闹咧？我真系唔知道。咁又蠢啊，蓝八婆啊！仲有啊，好多人俾人 high 喎，阿 moon 啊，唔知又俾人 high 咗喎。 M K， 你林郑月娥唔死都冇用，正一死八婆。 哦 ，OK。仲有啊，呢两句都冇读到啊。Fanley 泰国人啲广告都可以好激噶，有恐怖嘅，有色情嘅，睇完都几搞笑噶，迷眼开口笑嘅表情，迷眼开口笑嘅表情，迷眼开口笑嘅表情， 好奇怪，点解呢啲咁嘅内容都俾人唔准出咧？我真系摸唔通啊！喂 ，Zero 冤系咪即系 War 冤啊？应该唔系啊，喂，咁啊，差唔多啦。其实我都讲泰国都讲七七八八啦。咁同埋啊，今次住嗰、那个嗰、那个系属于咩咧？诶，唔系 resort， 嗰系属于咩啊？屋苑啦、啊。咁咧，屋苑嘅两层楼中间咧有个泳池嘅，咁住喺楼下都有福啦。一打开到铁门就可以跳落水嘅，几开心。咁最奇呢咧？就是那个屋苑是长形的嘛，咁除了中间的泳池之外呢，屋苑的边皮呢亦都有个好像一架豪华房车咁阔的阔度，一条直渠咁样是泳池来的。即是说呢，那里我想有游一转呢，那里都有百零二百米的，即是整个屋苑咁长的，可能超过二百米添，好奇怪的，但是没人游的，还有啲设计真的好奇怪的。咁呢中间屋苑呢就有啲泳池呢有两楷，但又通唔到喎，好奇怪喎。咁有 Jacuzzi 啦，有个 gym room 啦，同埋有个 cafe 喺度嘅， cafe 有啤酒飲嘅夜晚。咁我觉得非常正喎，原来呢买个咁嘅单位呢都係廿几万港纸喎，管理费就唔知几多啦，都唔係好贵应该。不过呢就比较远顶啦，即係佢又唔係巴提嘅核心， 佢系芭提雅嘅一个新兴嘅发展嘅，即系以前都系海滩海滩海滩，大家就起咗啲 resort 同埋一啲楼盘咧俾人买嘅。咁咧，但系你就咁听落真系好爽皮喎，廿几万已经有个单位，已经有晒装修，有晒冷气，有个雪柜咁样。咁一房一厅，面积大概系200+啊，止唔止啊？400啊嘛，400尺有埋露台。咁胜在咩咧？嗱呢样嘢我谂对好多人嚟讲都系个 value 嚟嘅。咁咧嗰度咧，我谂我目测啊，70%人以上咧都系鬼佬嚟嘅。咁不过如果咧你唔问清楚咧，就觉得好正啊，系咪？咁嗰啲鬼佬咧，原来完全系俄罗斯人嚟嘅。咁我觉得咧，即系凭我经验咧，俄罗斯人咧就是、鬼佬之中嘅大陆佬嚟嘅，都系冇礼貌嘅。喺 lift 度你同佢打招呼咧，佢啊觉得好愕然嘅，唔知点解。即一般一个即系所谓西化嘅礼仪咧，即系你三唔识七，你街坊又好，一齐游水又好，你同人点一点头，打个招呼 ，say 个 hi， 好平常嘅。喺俄罗斯人咧系真系好粗鄙嘅，真系冇礼貌嘅，完全系眼神都费事同你接触嘅，唔知点解。咁呢样唔系好过瘾，但系胜在咧，即系间唔时有条靓女嘅都即系。是鬼妹啊咁样都有喺度游水啊咁样嘅。同埋都多細路仔嗰度。咁几过瘾啦，我觉得唔错嘅呢个地方。咁至于20多万你觉得值唔值呢？咁如果我有2亿身家呢，我又一定投资几个单位嘅，度度都插几支旗咁样都几爽嘅。唔使2亿嘅，我2000多万身家我都会考虑买返个20多万嘅单位喺嗰度。即系当度假都几抵，咁当然啊，梗系 Bangkok 更加好啦。但系 Bangkok 就可能200多万啊，要即系咁正嘅咁嘅单位。 Gary Lee 啱啱先到，入嚟打个招呼 ，Hello 上海仔。 喂 ，Gary Lee， 你系咪嗰位跟阿 James 玩功夫嗰位 Gary Lee 啊？即系你同我一齐去 Bar City 听音乐嗰位系咪？好耐冇见啦。咁啊，如果你系嗰位 Gary Lee 咧？你唔知仲有冇跟阿 James 学嘢咧？仲因为以我所知啦，朋友三个人跟佢嘅，一个你啦，一个阿肥啦，啊，仲有一个系边个啊？我嗱嗱另外一面唔好照佢，系嘛？唔知系咪你？咁你复一复我啦。咁同埋阿 James 我都好耐冇见佢啦，同埋都冇听佢啲节目啦，因为成日都讲 Donald Trump。咁我都又唔係好關心咁樣，同埋 Gary 點解會 hello 上海仔咧？咪見到我猛鬼 studio 嗰個 post 咗嗰條片咧？你食唔食嘢啊？喂， 啊、 你食唔食嘢啊？ 食咩啊？ 你煮唔煮嘢食啊？sorry， 等我食埋一包嘢先啊！ 你好肚饿？ 我几噶？啊，今日好似冇乜人啊，好憎我喺现场食嘢，可能走咗啦已经。其实啱噶啦，喂，你好憎我现场食嘢，或者好憎我眼镜反光啊，你直接走得噶啦，即系唔使喺度讲两句嘅，因为我唔会睬你嘅。咁咧，话说咧，今次譬如我等冲凉或者出完街翻到去屋企咧，即系讲紧喺芭提雅咧，咁咧就当然系开下电视睇啦，睇人哋当地嘅台啦。咁咧发现咗啲 MV 咧就好好笑嘅，因为咧泰国好得意嘅，高端起上嚟咧就真系国际级。低端起上嚟咧就衰过深圳嘅，咁当然深圳而家都好啦，衰过东莞啦可能。咁咧嗰啲品味又好，制作水平又好，拍啲 MV 又好咧，佢个 variation 非常之大嘅。咁咧我哋成日都 tune 嗰个台咧，就叫做咩啊？Super 咩啊？ 十 摆地 Super Hit 咁样，即系成日十摆地咁样，即系好鬼乸型咁样，好好笑啊！ 即係出個片頭你即刻會笑咗出嚟嘅。即係我覺得郭文輝可能學呢啲咁泰國嗰啲 jingle 嗰啲咁講法，咁喺香港又好 work 咁樣。咁呢我就係見到其中有嗰啲 artist 呢，即係出唱片唱歌嗰啲呢，有個超似上海仔嘅，即係超好笑嘅，又係鍾意穿白衫，又係上海仔嘅髮型，又係戴黑眼鏡，面型都似上海仔嘅，大家不妨走去我要開 studio 嗰度呢， 唔 係猛鬼 studio 嗰度睇下上海仔嗰部片，真係超好笑，唔係講笑。 Harry Lee 有啊，但唔係學功夫。 Oh, okay. Michael Mack 睡醒不忘此網聚，探長好 ，Harry Lee。 Hello， 係上海仔條片笑死我， oh. 哈哈哈。 咩叫睡醒不忘此網聚啊？死啦 ！Michael Mack 唔通你就係 瞓醒覺啊？ 睡醒不忘此網聚啊？ 當係網聚， 哦，我以為你係啊。边个分身添？黄明毅嘅分身添？哦，系咯。喂，咁啊，系啦。喂，咁啊 ，Gary， 你可唔可以讲下有咩近况啊？近来啊 ，James， 我好想知道。我上次见到 James 咧，即系对上一次见到佢仲肥咗少少，真系点搞噶？练功都咁肥嘅，点解？咁你有冇瘦到咧 ，Gary？阿肥又唔知道有冇瘦到呢，因为你健身强身健体应该 keep 得好喎。OK,Michael、okay. Mack 刚刚睡醒啊，你头先唔系已经留咗好多言嘅咯，又睡醒又瞓着又睡醒又瞓着又睡醒。即系你讲个饮沙士嘅时候你系未瞓嘅。咁而家刚刚睡醒啊。啊你都几醒瞓㗎喎。喂咁仲有啲咩补充啊，冇乜啦我今日。咁系啦，即系讲嚟讲去都系好几样嘢啦，反逃犯人道条例啦，同埋林郑又唔知开记者会又唔知做乜啦，即系总 开记者会啊答问， 哦答问大会， 系啊今日系答问大会嚟， 哇真系多嘢，我觉得林郑咧咁多咁多衰嘢咧，佢都有个优点嘅，但系佢好勤力嘅，即系勤力到咧又答问大会又见记者又喂佢、哎、即系。佢比起啊六八九同埋曾蔭權咧，都勤力好多。喂，但勤力冇用噶，即系冇内容，又冇贡献，咁你走出嚟做乜先得噶？咁所以话，即系我又见到 Eddie Sir 咧，成日都发表啦，即系佢老马有火啦。咁啊，我见到佢话佢讲大话咁嗰单嘢，咁讲咩大话咧？我啊跟唔到，佢边单嘢讲大话究竟？哦，原来有几个 Michael Mack 噶？哦 ，sorry，Michael Pack 嗰个叫做系 ，sorry 啊。 Michael Mack 下，那不是我。 哦，明白。 Knibble， 另外，仇斯达就系以前高登嗰个无敌神区，亦唔知点解变咗碌捻嘅死忠，果皮不停出片帮碌捻屌黄杨达两公婆。Michael Mack， 留心 icon 会不同的。 哦 ,ok, 咁啊仇斯达咁嗰啲呢，即係我諗我都完全冇兴趣 follow 㗎啦，因为一早已经睇穿咗黄毓民㗎啦，咁样就所以我諗只咁关心佢哋嗰啲只会係俾雷监察院㗎啫，因为我真係冇乜能力，即係冇咩精力去监察佢哋，因为一早已经下咗判断㗎啦，你话冇断都好，即係好早呢，是自从仲有传媒监察令呢个节目嘅时候呢，我已经极度怀疑黄毓民系鬼㗎啦，諗下几耐，十几年前啦。咁所以即係我通常都冇估错嘅。即係估唔到咁彻底啫。喂好啊，你啱啱瞓醒，我啊就嚟要瞓啦，我仲要食啲嘢添啊。咁啊同埋呢排呢都惯咗早瞓啊。咁好，大家有冇啲乜嘢补充，有啲咩题想讲，因为我今日完全系冇预备到有啲咩讲，因为我觉得呢几日啲新闻都好相似，大家都好关心嗰单嘢啊，讲下 Tanya 好似做咗手术，验到个瘤系良性，咁希望佢个伤口好翻嘅时候唔会有感染啦，希望佢唔会手术嘅时候整亲其他神经啦， 即係完好咁樣出到嚟繼續做議員，當然可能要坐監先啦。咁啊，真係好唔希望佢有事，即係我都覺得幾哀傷嘅。其實呢單嘢，咁啊，我揾啲嘢食，轉頭如果大家冇留言嘅話咧，咁我就差唔多完啦。 哇，好多喎，早餐食。冇瘦咁平啦，都陌生。几时啊？有乜个客人？介嘢啊？ 咩啊？我有出工。 十八点。Super hit。 哦，冇人留言啊，咁好啊，咁我食嘢啦，咁都唔好夜啦，因为要早瞓啊，真系。咁同埋即系大家唔好特别期望，因为九吹廿四咧，三番四次咁讲咧，都唔系一个节目嚟嘅，即系只不过一个茶余饭后大家网聚啦，当啊头先嗰位朋友非常有贡献啦，咁呢啲啊真系真正嘅网聚啦。实体嗰啲就唔系网聚，实体嗰啲就叫做相聚。好啦，咁下个礼拜见啦，或者我有片出噶啦，话唔定。再见。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